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转二三级，最高气温零下一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七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7，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市政府新闻办今天介绍北京冬奥会城市志愿服务开展情况；2021全球人工智能与教育大数据大会昨天开幕；华夏银行被银保监会通报涉侵害消费者权益，七类违法违规问题。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市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冬奥会城市志愿服务开展情况。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雅静你好。 你好主持人。 你从这场发布会上了解到哪些情况呢？ 那这场发布会上呢，说到这个城市志愿服务工作主要是参与和承担城市运行保障的相关工作任务，包括人员引导、信息咨询、语言服务、文明宣传、应急救助等等。那么按照服务的地点不同呢，又分为场馆周边的志愿者、城市志愿服务站的志愿者，以及冬奥冰雪运动场所，还有重点社区、助残服务、文明交通引导和新闻中心志愿者。那么主要的这个城市志愿者的服务的聚焦的点位还是在五区四县三周边，也就是像奥林匹克中心区、首体区域、五棵松区域、冬奥组委区域以及延庆小海坨区域。那么包括像冬奥的进京联络线、冬奥的场馆联络线，还有像冬奥的周边服务这个配套的服务场所等等，那都是一些重点的区域。那么目前确定的城市志愿服务点位是758个。目前呢，这个冬奥会的按照总体的安排呢，现在城市志愿者已经是在12月5号在主要的服务站点已经开始了上岗服务，那么预计会在2022年的1月25号开始全面的上岗服务。那直到这个服务这个整个的这个赛事结束，预计上岗的这个城市志愿者会达到20万人次。那么如果这个市民有想参与这个城市志愿服务的，可以登录这个志愿北京的网站，其中有一个北京2022冬奥和冬残奥的一个城市志愿者的一个专题，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浏览相关的项目，参与这个报名活动。那么也可以关注志愿北京的微信公众号，也会随时的推送一些相关的服务项目，大家也都可以来关注。主持人。 好的，感谢雅静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据北京海关统计，2021年前11个月，北京地区包含中央在京单位进出口2.77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30.3%，较2019年同期增长6.1%。今年以来，北京地区外贸呈现稳中向好的发展趋势。前11个月，北京地区前五大进口商品分别是原油、汽车、天然气、农产品、铁矿砂及其金矿，进口金额均保持增长。北京地区前五大出口商品分别是成品油、医药材及药品、手机、集成电路、钢材，出口金额均保持增长。今天北京市怀柔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举行大会选举，选举产生了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区长、副区长。于庆峰当选怀柔区区长，梁爽、王建刚、胡海渊、于佳明等7人当选怀柔区副区长。西城区两会新闻中心昨天举行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会议透露，明年西城区计划增加义务教育学位超过10000个，实施新一轮促进就业政策，开展西单商圈、地安门外大街品质提升建设，新建和规范提升20个基本便民商业网点等。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发布会上，西城区教委主任王攀表示，明年西城区大力推进学位的保障工作， 计划增加义务教育学位呢10000余个，针对幼儿数量变化，统筹存量，精准扩增学前学位，不断提高学前教育的普惠率。 同时，西城区继续深入推进双减工作，加强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丰富课后服务供给，大力推进校内减负提质增效，努力破解小胖墩、小眼镜、小豆芽、小焦虑问题。 首先要切实保证孩子每天1小时的校园体育的活动质量。其次，丰富体育活动和体育竞赛，科学使用学生健康测试结果，并将这个测试的结果要纳入到学校考核评价的指标体系。 发布会上，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欧磊发布了新一轮促进就业政策，28条措施体现了真金白银的支持， 增加了就业与救助平衡措施，给予低保人员每月2000元、最长5年的就业奖励，鼓励高校毕业生及青年失业人员积极参加就业见习，给予每月2000元的生活补贴，增加就业实践。 就业新政还增加了高技能人才培养激励的举措，经认定的区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实训基地给予10万元一次性补贴，企业每培养一名高技能人才，分别按照2000元到3000元的标准给予培训补贴。发布会上，西城区商务局局长袁立表示，明年西城区将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示范区建设为引领，突出抓好消费提升工作， 开展西单商圈品质提升建设，推动西单新一代、西单商场、图书大厦改造升级，持续完善地外大街业态调整，实现地摆商场亮相经营，精准织补生活性服务业网点，新建和规范提升20个基本便民商业网点。 昨天 AI 加教育共创共生2021全球人工智能与教育大数据大会开幕，在为期3天的大会中，国内外100余位教育专家线上线下分享其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技术实践。中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认为，要加速推进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对于教师优化教学、创新教育方式、精准分析学情，对于学生个性化学习、减轻过重学业负担等，都将产生革命性的影响。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发布关于华夏银行侵害消费者权益情况的通报，通报华夏银行存在互联网贷款利率宣传不规范，向一老一小等个人客户销售高于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违规查询、存储、传输和使用个人客户信息，以及违规向贷款客户转嫁成本等7类违法违规问题。对此，华夏银行回应称，对银保监会通报指出的相关问题高度重视，针对发现问题逐项列明整改清单和具体的整改措施，并且逐项有序落实责任追究。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转2-3级，最高气温-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7，空气质量1级优。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话里话外。 作为全市自贸试验区3个片区7个组团之一，海淀区着力在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上带好头、树标杆。2021年，海淀的两区建设按下了加速键。那么，围绕两区建设，海淀区如何探索并实现政策效益的最大化？围绕中关村的科技和人才优势，海淀区怎样建立更高水平的创新生态，对标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12月20日，新闻天天谈为您解读。 今朝装饰老房装修专家，详询400-678-9878。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轻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11月15日起，关注北京福彩微信服务号，参与抽奖活动，20000张双色球赠票体验券等你拿。凡扫描双色球游戏彩票，累计金额达30元，即可获得1张抽奖令牌，参与实时抽奖，多买多得。 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1960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下水，梦想在奋进中劈波斩浪。2012年，辽宁号航空母舰交付使用，行稳致远，走向复兴。